原来早不缺少，只得你会叫我仿佛人群里最重要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早就习惯一个人，少人关心少人问。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，至少我还抱有一份真。拍拍身上的灰尘，振作疲惫的精神。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莫笑我是多情处，莫以成败论英雄。人的遭遇本不同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嘿呦嘿，管那山高水也深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也不能阻挡我奔前程。嘿呦嘿嘿嘿呦嘿，茫茫未知的旅程，我要认真面对我的人生。疲惫的精神，远方也许尽是坎坷路，也许要孤孤单单走一程。莫笑我是多情种，莫以成败论英雄。人的遭遇本不同，但有豪情壮志在我胸。 了解自己创造。 呼吸，慢生活 ，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扪心自问，我爱不爱他，怕我换就是他，像我这样的人嫁不嫁，可是我能给他的都给了他，我好怕怕再爱他会爱了他，我想那又想，可是没道理啊，我爱他错那么想他，很差，一整天不想说话，爱在就是一生中挣扎，我这样子算什么吗？爱情没道理啊，我爱他，他爱他，可不爱的神话，这几年骗了我吧，也许现在的他快乐吧，我一个人装聋作哑，就说了那么多话，爱有不得人真的一言不假，时间会讲真话，事情有点复杂，我扪心自问，我爱不爱他，把我换作是他，像我这样的人嫁不嫁，可是我能给他的都给了他，我好怕怕再爱他会爱了他，又想，可是没道理啊，我爱他错了吗，想他心情很差，一整天不想说话，爱在就是一生中挣扎，我这样子算什么吗？爱情没道理啊，我爱他，他爱 可是没道理啊，我爱他做了吗，想他心情很差，一整天不想说话，爱在就是一生中挣扎，我这样子算什么吗？哦，爱情没道理啊，我爱他大爱他可不爱的神话，这几年骗了我吧，也许现在的他快乐吧，我一个人装聋作哑。 轻呼吸，慢生活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音乐，自在生活。 是怎么回事来，眼前只顾着挣扎与悲伤，凝望着无情的背影，希望渺茫，挣扎醒来你却不知去向，把痛恨深深地刻在心墙，既然如此，何必把你放在心上？无人阻挡，让我的泪水流干，就当作未曾出现过，就当作未曾出现过。无人阻挡，让我的泪水流干，就当作未曾出现过，就当作未曾。痛恨深深地刻在心墙，既然如此，何必把你放在心上？不愿阻挡，让我的泪水流干，就当作未曾出现过，就当作未曾出现过。不愿阻挡，让我的泪

有重获新生的冲动，寻找爱情世界美梦。既然不是那么重，就要壮烈的复活，短暂青春要像烟火。此生此爱此刻挥霍，挥霍我的色彩在你的天空。你想你说你要我做，其实我很快乐，全都因为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痴妄的恶魔。 随地听经典， 十岁的我喜欢偷偷地穿着大人高跟鞋拖地，像座少女，十七岁是疯狂的年龄，实现了一个人的旅行，想要记忆。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21岁步入成人礼，爱是当时最好的知己。也是天地，当我经过时间的洗礼，心是唯一不朽的东西。继续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，不管怎样受过伤也要敲破碎的坚定。每个人的希望被对的人收留在心里，爱是丰收的足迹。谁的让我搬进去，30以后是新的一季，擦破的日记有几个你，几个自己，让我见证许多的婚礼。生命，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美丽的夏季，不管怎样受过伤也敲破碎的坚定。每个人的希望被对的人收留